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周五，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今天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自从今年黑胶集市我们开始播出以来呢，陆续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反馈，也闹了一些笑话，甚至有些朋友认为这是你是卖黑胶唱片的。我想呢，王卓是不是给大家说说咱们节目的想法？ 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大家可以搜索北京广播之声，在这里面呢，也就是在右下角就会有我们的黑胶集市，可以进入到我们专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黑胶听众的交流群。进入这里面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在这里讨论和黑胶有关的一些话题。那有的朋友呢就在这里问了，这是不是卖黑胶的地方啊？我们不卖，仅仅是分享。 对对对，我们这儿呢主要是黑胶音乐的赏析、唱片收藏、设备使用知识的交流，以及呢出版资讯为特色的这样一个节目。 没错，那每一次呢我们也邀请嘉宾带来他们所收藏的和在历史上值得向大家推荐的一些唱片。比如说今天小斌会为我们带来哪两张黑胶唱片呢？ 今天我们还是要为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 TAS 榜单中的两张著名的黑胶唱片，同时呢要给大家谈谈什么是 TAS 唱片榜。那么先告诉大家两张唱片的名字吧，那是 Chesky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和 EMI 的马斯奈的芭蕾音乐领袖。 下今天的黑胶集市时间呢，我们首先带给大家的是美国 Chesky 唱片公司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版的唱片，怀尔德演奏钢琴，霍伦斯坦指挥，英国皇家爱乐协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那其实我们也听到了，这是一张具有着传奇色彩的唱片，那是在1965年5月的时候录制于伦敦的金斯威大厅， Chesky 出品，却由威尔金森操刀，典型的威士的录音风格，绝对是一张后人难以逾越而且演录俱佳的好唱片。 美国钢琴家怀尔德和霍伦斯坦合作的这个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呢，是由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协奏。怀尔德的演奏风格呢，和当时非常走红的另外一名钢琴名家克莱本可以说是各具风采，他们的音乐气质呢更加接近拉赫玛尼诺夫。 那这里没有一个音符呢是为怀尔德而写，但是音乐当中却处处流露出的是怀尔德的印记。第一乐章开始就先声夺人，钢琴的音色和力度都是异常出色的。那对比其他的版本呢，怀尔德他的装饰音运用的最少，但是却最接近作品的神韵。 那么怀尔德呢是以改编李斯特等等浪漫派作曲家的作品来著名的，但是呢他也录制过很多风格迥异的作曲家，像辛德米特呀、梅诺蒂以及亨策等人的作品，他也被称为20世纪最后的浪漫派的钢琴大师， 以饱满犀利的触键著称，而且他很擅长演奏这种大型的协奏曲和从古典到浪漫主义各个时期的作品。录制的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呢，也是公认的杰出的版本。2005年的时候呢，90岁高龄的厄尔怀尔德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个人独奏音乐会。 各位朋友，现在我们的黑胶集市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也是来自TAS 唱片榜中的一张著名的唱片，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怀尔德演奏钢琴，霍伦斯坦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奏，耳边呢是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张唱片呢，很多朋友可能听过它的 CD 版。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从黑胶当中采集的音乐。很多关注唱片录音质量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Chesky 这个品牌，它在 LP 时代就非常的风光，出版的很多唱片呢都以音响效果非常的好，受到好评。 但是呢，多数是以音响的素质优秀而著名的。那他们的唱片的素材呢，也是分为两类，一类呢是自己来组织录音，以爵士音乐为主；另外一类呢，就是由两兄弟亲自选购国际著名的录音大师的优秀母带，之后呢，再对母带进行技术的处理、重整之后再出版。那这些内容呢，都是以古典音乐居多的。那这一张拉二应该就属于后面这一类。 对，这张唱片呢，这个公司呢是由美国的两个兄弟，就叫 David 和 Norman 共同创立的。出品的唱片种类其实并不是太多，但是他的音响素质都是非常的出色的。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黑胶集市，现在的我们的音乐来到了 Chesky 这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版唱片的第三乐章的音乐了。 Chesky 的两位创始人 David 和 Norman 呢，都是非常执着的音响爱好者，他们在选择母带的时候呢，对录音素质要求非常的苛刻。 那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啊，他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著名的钢琴家怀尔德，并且呢得到了一张他本人录制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黑胶唱片，他如获至宝，十分珍惜。后来呢，他们有机会来到设在纽约的 RCA 的总部，听到这张唱片的录音母带，那真的是远胜于唱片的优秀的音质，让他们十分惊奇。那从此呢，也萌生自己生产好唱片这样的想法。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唱片的音质更加接近母带的水平。

马斯奈的芭蕾音乐领袖呢，是在发烧友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张唱片，被公认为历史上最爆棚的古典音乐录音之一，澎湃的动态有如石破天惊的气势，独奏乐器的音色美妙无比，乐曲的旋律也异常的动听。黑胶时代就出现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采录的是 EMI 的首版，它的封面呢是一座古老的城堡，因此这张黑胶也俗称城堡。 那这张专辑呢是由 EMI 的著名的录音师斯图尔特来操刀录制的，一经问世呢就受到了很多音响迷的追捧，录音层次也是非常的清晰，音场深阔，尤其是生动的空间感和动态也是深得发烧友的欢心的，让人百听不厌，也成了很多测试音响器材的试金石。那刚才我们听到组曲的第一段就是卡斯蒂利亚，乐曲呢也是取材自西班牙中部的卡斯蒂利亚的民间舞曲，充满了热情和力量，带有一种急剧的冲动，好像听起来有一些接近宝莱罗舞曲那种的风格。那现在呢听到的是非常舒缓的安南路西亚舞曲。 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芭蕾音乐领袖组曲的唱片当中呢，还包括像刚才听到的阿拉贡舞曲，以及像晨曲，以及纳瓦拉舞曲等等很多首反映西班牙各个地区风土人情的音乐，题材非常丰富，节奏多变。它的配器当中采用像大钹以及三角铁巴斯克林鼓等等打击乐器，加上很多变的和声手法，使得乐器的音响效果非常的绚丽和辉煌。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录音呢，除了 EMI 之外呢，最重要的再版是来自于美国著名的发烧品牌大 K。 那被称为大 K 的克拉维尔唱片公司也是聘请了著名的喇叭花唱片的录音师 Dan Sachs。 他对母带进行了精致的再处理，不仅仅使得音场更为深阔，音质也更加的清晰透明，动态对比和乐器的质感也更为突出，在全世界再度引起轰动。 没错，那很多的音响迷呢也甚至认为音效会超过 EMI 的首版。当然了，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播放一段采自大 K 黑胶的卡斯蒂利亚舞曲，我觉得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对比一下来聆听。 是的。耳边听到的是晨曲，在这个音乐当中我们会简单的和大家说一说 TAS 榜。这个唱片榜呢是英文绝对音响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以录音效果为最终上榜标准。它的创始人哈里·佩尔森和他的团队呢几十年以来呢以极其认真严谨的标准呢评选出了数以百计的唱片，都可以算是唱片史上的录音精品。虽然榜上的唱片会有上下调整，但是只要曾经榜上有名，这张唱片的录音素质绝对毋庸置疑。 那至于有一些藏家呢，对一些榜，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